你猜我们这趟出来能有多长时间？ 郭林歪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指了下他放在车上的手机，附送了彼此都懂的笑容。乔家也是了然的笑笑，下一秒他就把郭林和自己的手机都扔到了窗外。他突如其来的发神经让郭林愣了一下，终于直起身。 你想通了，打算跑路了。 开车的人手里一晃，差点把车开到高架下面去，他实在忍不住撇了下嘴。 这种字眼从你嘴里说出来真是别扭，我还是习惯你另外那张皮比较适合你。 有些衣服脱了之后就穿不上了。 郭林的语气里满是唏嘘，倒是乔家惯性用语带双关来解读台词，忍不住斜眼看向了郭林的腰带位置。 所以现在是你开车还是我开车呀？ 顺着他的眼神，郭林领悟了乔家的调侃，依旧是不予置评地摇摇头，转向车边的脸上挂了一丝轻笑。这么快就能心领神会，怎么办？他现在越来越像个混混了。郭林从车上醒过来的时候，默默在内心决定，以后都绝对不会再把驾驶权交给乔家。他满脸黑线地看着眼前装修风格独特的情趣酒店。 所以你折腾半天就是要来这种地方？ 郭警官，你堕落了，满脑子都是带颜色的东西。 乔家夸张地哈了一声，然后以极缓慢的车速开始在原地打转。当郭林看了三遍路过的露骨招牌以后，终于忍不住一手拉住了乔家手里的方向盘。 所以说你到底想去哪儿啊？ 来都来了，他不是打算玩一把矜持吧？结果乔家叹了口气，从手机里翻出了一个页面。 我想找这个，但为什么绕了三圈还没看见？ 郭林把手机拿过来看了一眼，随即露出了微妙的表情。他研究了一下路线，然后做起了人工导航。在差点就要绕完第四圈的时候，郭林看见了藏在角落里的指路牌。 应该是从这里往前走，不拐出去。 乔家皱眉看着面前那条大概也就只能容纳一辆车的小破路，完全没有路灯的小路上能见度差得离谱，再加上车灯也不是太亮，乔家下意识车速更缓慢了。郭林好笑地看着外面荒芜的景色。 说实话，这周围倒是干活的好地方。 哪种活？ 就是咱俩现在经常干的，夜黑风高，总归是见不得人的隐身。 这话从郭林嘴里说来，就又一次戳到了乔家不爱听的地方。他猛然一脚刹车停下来，转身对着郭林：“ 我说你是不是故意找不痛快？” 郭林其实一开始没反应过来，乔家到底在炸毛什么。等他慢半拍想明白的时候，却没了解释的打算。他耸了耸肩，指了下路。 都到这儿了，抓紧的吧，豁出命搞出花样，别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 就像乔家说的，没人知道暴风那边多久会开始找人。其实郭林本能的知道，目前他和乔家做的事儿是在自找麻烦。这个节骨眼上，任何风吹草动其实都会引起暴风这帮人的警觉。如果他的理智还在，如果他还是当年那个缉毒警郭林，可能今天乔家无论如何也拖不出来的。但是很多事都不一样了，郭林也说不出来到底自己改变的是什么，也可能暴风雨前的宁静本身就是会让人的神经紧绷到一个临界点。这么久以来，他每说一句话，每流露出的一个眼神，都得在心里转三圈想三遍。随着时间的积累，确实如果再不发泄，人就要废了。他也是此时此刻才真正了解了为什么以前乔家每次见到他都会找架吵。说到底，乔家当时会沦落到线人这种最不堪的境地，责任不在他，最大的推动力却是他。如果要找个人来怪，显然自己是最好的对象。尤其当时的乔家甚至没有信仰，他连自己为什么要坚持可能都搞不清楚。郭林的心底有点软，他看着专心致志开着车的乔家，看着灰暗的光线下对方时隐时现的侧脸，最终忍不住叹了口气。 或许这就是他愿意今天陪乔家疯的理由。然而郭林心里这句吐槽，乔家完全没有听到。如果郭林说出口，大概会换来乔家的一番嘲讽。毕竟在他眼里，俩人在一起干过的疯事多，不疯的事儿才比较少。就像今天晚上大半夜的，乔家竟然带着郭林来看露天汽车电影。乔家的车好不容易磨蹭到广场的时候，这里前后停了不少车。售票那个大叔已经困得神志不清了，以至于郭林买票的时候，他眼皮都没抬一下。这种电影院基本上就是露天挂个超级大的屏，然后把车里的收音机调到固定的频道，买票的人都在车里看，一车一个私密空间，比较适合做些不可描述的操作。等乔家把车停好了，郭林实在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到底怎么想到他来的这个地方？ 我要说我随便翻的，你信不信？ 你觉得呢？ 乔家双手一摊，一脸随便的表情。午夜场的电影基本上都是爱情片，乔家也看不懂到底在演什么，只是隐隐约约觉得男主有些眼熟。郭林随后从后座拿过两瓶饮料，打开一瓶递给乔家。 所以说我们就在这里看电影？ 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会儿。说起来，虽然该做的不该做的咱俩都做完好几轮了，但是像这种约会的桥段好像还从来没有过。 乔家喝了口饮料，有点感慨，他实在是忍不住摸出了一根烟点上，然后一脸歉疚地看着郭林。 不好意思啊，就这一根儿。 你抽烟跟我道歉啊？ 郭林皱了下眉。 本来跟你说过戒了的，今天比较应景，就破例子。 乔家不抽烟是怕郭林想到当初戒毒的时候，其实他从来也不是个意志多坚定的人，很多事坚持到最后往往都不是为了自己，以前是为了乔姐，现在又多了个原因。郭林默默看着乔家抽烟的样子没有吭声，他感觉得出来乔家心里有事，不过经历了这么多，彼此都已经学会了有些事对方不开口就不用刨根问底。无论身份还是立场上，他们彼此都有着太多对方无法理解的心事，既然说出口也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索性就埋在心里。乔家抽着烟看着电影，不时跟郭林拆开包零食吃两口，看到真的好笑的地方也会轻轻地跟着笑几声。车里很安静，电影成了很好的背景音，乔家跟郭林不时的交谈竟然都是为了调侃电影里的主人公。这是个浪漫爱情喜剧，虽然剧情相当的不可理喻，但是乔家和郭林竟然都看得挺认真，这是不可思议，连乔家自己都无法相信，他大半夜的把郭林拖到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竟然真的就是来看场电影。不可否认，原本脑子里多少存了点少儿不宜的桥段和戏码，但真到了这种时候，乔家竟然觉得这独特的体验竟然隐隐给了自己一种温柔的错觉。明明在他和郭林之间，这种字眼飘渺的会让人发笑，从第一次在酒店，后来在他家，然后火车上，再到那段可怕的戒毒时光，乔家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竟然会觉得感情可以用谈的而不是用做的。不过在遇到郭林之前，那些荒唐的对象也可能称不上情这种关系。他实在没忍住，伸手去攥住了郭林的手腕，后者愣了一下，然后转头看了他一眼，先是安抚性地用另一只手拍了拍他的手背，然后郭林很温柔地凑过来，俩人似乎很久没有这么亲密过了。乔家被稳住的时候，完全没了曾经那种想要把对方生吞活剥塞进肚子里的那种饥渴感，他只是觉得郭林附着自己脸的时候，他浑身上下都是倦意，可能的话就这么躺着睡死过去，大概是他乔家这一生最好的归宿，只不过他没这么好的命。乔家反手搂住了郭林的脖子，反客为主的跟对方追逐着最拿手的游戏，只是不同以往，这次俩人谁也没有刻意发展下去，也没有像以前那样 稳着稳着就拼命勒着对方不撒手。郭林曾说过，俩人的相交是一场亡命之徒的屠戮，如今终于都洗心革面，也玩起了浪漫文艺那一挂。